7:05，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刚才的第一首单曲呢，是来自于李玟的 Sunny Day。虽然呢，今天我这次回来就发现啊，就是现在7点钟之前已经根本看不见太阳了，但是我只能去靠想象。 这不就早是这样的吗？ 我这不是回来这段时间不在吗？ 来来来，我给你找不找不啊、嗯？所以今天的早安到临清醒歌曲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不是已经 ending 了，怎么又来了一重 ending？ 那因为他那个歌就是这么安排的。 你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今天要给大家、 你也可以这么说，是不是这样？你刚才提醒了我，你这个人，你有什么话说来？你说。 哎，你看今天的一重 ending 之后还有一重 ending， 是不是预示着今天的早上音乐秀除了一重惊喜之外，还有另一重惊喜，再加一重惊喜，再加一重惊喜，总共有5重惊喜要送给大家呢？ 为什么有5重惊喜啊？ 哎，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是不是陆续已经收到今天给大家送上的大惊喜了呢？ 啊，你现在就已经发出来了？ 那可不，忍不住，按捺不住。 我那个号召令还没有出呢。等等，我们先。 那你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说一下固定流程，说下天气好不好啊？一会儿我那个音频就出来了。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刚才呢，山一重，水一重，今天到底是什么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度。那么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最高气温降到7度左右，天气还是非常冷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 冷的 到了夜间，注意听哈。昨天过了大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饺子？但今天呢，北京将迎来一次雨雪的天气过程，城区及平原地区可能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是以降雪为主。那么明天的早高峰，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阴转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总体来说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波澜不惊的，但是有逐渐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是乙2021，第二名是听，第3名是亮，第4名是鱼腩，第5名是懒蛋。 哎，大家最近感觉一字和两个字的这个名字多了起来哈。第6名是蓝田，第7名 A95，第8名是齐磊，第9名飘摇的云，以及第10名靴子。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要先告诉大家好消息，那么就是领福利啦！不管 PD 有没有准备好，反正静宇这边是准备好了。 啥叫不管我这边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我是说一会儿有个动员领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哈。 嗯， 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 谁？ 300元的。代金卡2份，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 谁？ 玩具反斗城。 谁？ 玩具反斗城。 你再大点声。 玩具反斗城。 好了， 够不够？ 不够。就是喇叭没有坏啊，不要调台啊。哎，是不是5月份非常熟悉的早秀玩具反斗家族为大家双手奉上的这个福利呢？这一次又加码奉上了，我们的玩具反斗城为大家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券有2份。 哎， 那么要提醒大家，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一下974，记得是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哎呀，我觉得你今天呢，刚才那个状态呢，让大家以为我是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点啥呢？跟这个玩具还有点关系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遥想上一次我们聊童年的话题，好像还是上一次，距离上一次给大家分享福利，好像也是上一次。想着上一次我也是这么说的，那这一次也跟上一次一样好了。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哪些时候你会想着变成孩子呢？那么天真，那么有趣，那么童真，那么熊的时刻，是不是？外加今天还有大礼要送给大家，赶快来分享，快来互动，别让这一次也成为上一次吧！快来说一说，在哪些时候你想变成孩子呢？ 你说我容易吗？我主持个节目，上来我就开始变成一个熊孩子啊！ 哎呀，你刚刚大吼的那一声， 哎，我刚才有一种熊孩子上身的感觉，就是我说了2遍，我怎么这么委屈？你怎么就听不见？ 哎呀，这不是一个 喊了起来， 这不是一个套路吗？你刚刚喊的，我特别怕大家调台，别调，今天这样的熊孩子时刻不会再有了。PD 的放纵到此为止。 不 ，PD 今天准备放纵一整个节目。今天不是说咱们孩子气吗？我跟你说啊，我什么时候孩子气呢？我就是那个。当 DJ 的时候，当我旁边这个 DJ 就容易 触怒我的时候，我就变成孩子。 我触怒你， 我就不管了， 谁触怒谁啊？能不能把位置摆清楚一些？ 我就孩子气了，怎么样啊？来自于沈影城的孩子气，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变回了一个孩子？ 惹不起，惹不起啊！ 我觉得是不是碰到玩具的时候？变成了孩子， 碰到你这样熊孩子的时候，我就很想变成大人，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揍你一顿。 你有一种你变成孩子打不过我的感觉， 对 吗？ 对对 对。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行驶一座城堡，过往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到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行驶一座城堡，过往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大家好，我是玩具反斗城联盟好奇队的郭鹏。来，让我们回到小时候，回到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奥特曼的场景。 再一次，作为人类生存下去。 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超越人类光的生命体。 这是我童年里难忘的场景，同样这也是我第一次燃烧起来的时刻。因为电视里的奥特曼告诉我，只要我们有勇气、爱与正义，我们也一样可以成为英雄。那个时候，如果我拥有了奥特曼的紧身衣，我一定是整个小区最厉害的 boy。 而现在呢，我已经弥补了遗憾，因为我现在来到了玩具反斗城，拿到了手边的这一套奥特曼三周年纪念礼盒，也成为了全场最耀眼的存在。它拥有 3D 凹凸造型的精致铁盒外观，铁盒的盒面绘制有特利迦奥特曼金色帅气的形象，同时它还收录了每包八张，一共四包高人气的卡牌。这其中呢，既有新登场的特利迦奥特曼，也有泽塔奥特曼、泰迦奥特曼等多位奥特英雄。另外，经典的迪迦奥特曼与戴拿奥特曼聚集的巨型卡牌也会复刻加入。 其实每一个人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你也变成了，不是吗？ 早上十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即可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听众专享玩具券。 另外，领券的听众更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玩具奖品。 早秀好奇队的队友们，我们会选出好奇队的代表和王牌顽皮队进行一场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1分钟免费购物的终极大奖。好奇队友们，为了早秀家族，速速点燃能量，参与抢券互动吧！ 974缤纷玩具节。 好奇队友们，为了家族上吧！ 我只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如果我拥有一件紧身衣，你也是很敢啊！ 你这个逻辑，我说了半天奥特曼，你结果你就关注到那个紧身衣，你敢穿那紧身衣不？ 那我也是不太敢。 那个紧身衣是就是你想象一下奥特曼的形象，不要想象我穿上紧身衣的样子。毕竟那个时候我还小，我还可以穿。现在我就不敢穿了。 但是你看，每个人 get 到关键词都是不一样的。练习说这是给我儿子准备的。 对，泪落西天说要相信光，哎，有点泪目的感觉。奥特曼 是哎，大家听到来自 PD 的召集令了，早秀好奇队正式开启召集令，希望大家可以迅速的加入到早秀好奇队当中来，参与到这一次玩具反斗城的活动当中。那这一次呢，除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大家赶快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可以领这次的大额优惠券， 没错， 比上一次61的时候给大家送出的福利还要大。那同时呢，还有5重惊喜等着大家去领，详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有详细的解释在里面。 是， 那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刚刚 PD 在召集令里面提到了什么，我都不敢想象，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1分钟免费玩具领是吗？ 那个真的是超厉害的，当然那个是终极的 PK 大奖了， 嗯， 就你当时冲进去，看见什么搜什么。 就是看见什么玩具反斗城都让我带走是吗？ 对 ，OK 啊，不是，看你得搂出来啊， 啊，对， 你不能看见什么就拿什么。 就是1分钟的时间内，我只要抱到我怀里的，最后我就都可以带走。 是，当然。 那我肯定去挑那种就是额度大的呀。 那我跟你说，其实做这个游戏已经千百次了， 嗯， 大家最后都发现就是手边的就赶快往回了，没有什么额度大的， 能抓到什么是什么。 对， 那不行，那我得先去侦查一下地形，看看怎么拿，怎么往外跑是来得及比较合适的。 所以怎么来去参与到这个终极互动呢，你必须要最后拿到代表我们好奇队来出战的资格了，我们要跟晚间去跟他们 PK 一下，好不好？ 哎，是的，这一次我们玩具反斗城的活动呢，正式带领大家开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这一次的玩具节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之后加入到我们早安的好奇队，他们王牌叫什么队来着？你看名字我都不记得。 他们叫顽皮队，就是早晨我们是好好上学， 哎，是的， 哎，晚上呢就可以稍微顽皮一点啊。 是我们这次的974缤纷玩具节正式展开了早晚联动，早晚的大PK， 那么大家分别加入两支战队之后呢，然后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之后，就可以入选到战队当中，到最后进行一个大的 PK。那包括这个1分钟的限时大礼的抢夺环节啊，也在我们整个 PK 的环节当中。 对，所以呢，你看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孩子气呢？就是跟孩子一起玩玩具的时候呀。我刚才说了玩具，这个坑已经很多年了啊。 我之前就纠正过一次，我说就我们都在说玩具， 对， 为什么你是玩具？ 我是玩玩具啊， 出去玩。 哎，周周说呢，小的时候呢，5月份的时候去到玩具反斗城的时候，当时孩子还小，就比较好奇。但是我和媳妇儿特别兴奋，什么玩具都会拿起来看一下，能玩的还能去继续玩一下啊。 那这一次是的，那么大家提供的这个优惠券的福利很多，我们还有一些 DJ 同款呀，包括我们还专门去拍摄了我们自己挑选的。哎，在玩具反斗城里面真的太好逛了，让我们每个 DJ 挑选一个礼物真的特别难。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了孩子，就变得特别的孩子气，就觉得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但是规定说每个人只能选一样，所以就陷入了选择困难症当中。 你还好吧？我发现你已经直奔你当时那个主题了。明天 就我是只在《冰雪奇缘》的那个主题区里面去选。 你每天你说你跟这个这个人物的 IP 已经捆绑了多少次了，对不对？ 那倒也是了。哎，那么想要看一下每个 DJ 挑选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我们每个人也跟自己挑选的礼物啊有一个亲密的拍照。 是，那所以呢，什么时候会变得孩子气呢？也还有可能是当你去实现当中那些梦想的时候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海贼王的他的主题单曲，想想那些跟海贼王一起作伴的日子。 「 りこんだんだ誰にも負けない自由をこの手に握りしめていくんだ今すぐにもっと Hands up と夢を歌ってずっと Stand up 折れない裸影何度だって壁を越えたんだ止まらずにさあ行こう Yeah， 海贼王啊，当然呢，这个更新的速度确实慢了一点啊。很多人呢说，就是当时就说马上要打某个人物，但是结果过了十年，发现那个某个人物他俩的那个对决还没有上演。但是呢，这就你会发现啊，男人好像在这个动画或者动漫或者是玩具当中呢，永远都会保持少年的样子啊。 嗯， 这个太子说有句话说，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我觉得只要想的话，随时都能变成孩子，不分场合。你是奥特曼吗？随时就可以变身是吧？ 你刚刚不是还想着拥有一件紧身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 后来这不是有听众小耳朵就给我 P 成了一张图片吗？ 嗯、 哎，我都不敢看了，那个太可怕了，那个合成图啊。 哎，真的挺棒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聊一聊。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特别的孩子气？张雨成应该是一名老师，他说我上课的时候是物理老师，下课的时候我就跟学生们打成一片， 听这个打成一片很灵性啊， 对不对？打成一片，你看这个动词用的， 对， 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孩子，或许也是因为我也还相信有光的存在吧。 哇，这句话鸡皮疙瘩啊， 嗯，跟 PD 梦幻联动了啊。 是那句相信有光的感觉呢，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呢，你看前两天大家不是在争议说这个奥特曼有人说打打杀杀。当时打算还是要下架一段时间，但别人说其实那个打打杀杀最终还是要看到光啊，对吧？ 对，这个主题需要升华一下啊。 哎，是啊。 哎，今天我们玩具反斗城联合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推出的974缤纷玩具节的大礼包已经送到大家的手中了，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五重大礼详细的参与方式都已经写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朋友的留言也是让我不知道该如何评判 啊。怎么说？ 比如说刚刚有星湖起涟漪说，孩子每次自觉的带着我去转圈圈，有时转上十多圈满足而归，有时是转上十多圈满载而归， 反正都是转十多圈。哎，但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去了那个这个玩具城当中呢，就是特别想去转一转哈。 哎，对，就是即使我什么都不买，我就转一转，我也会觉得我变成了孩子，就是特别快乐的感觉。 但是咱们孩子气不能乱用啊。这个重置昵称说，每天呢都让我强迫听一遍大声荧光，现在我每次听到都换台，这是不是孩子气？孩子气了，有点太过于孩子气了。 调回来，调回来， 调 回 来了。 还有事儿吧啦机看到我们的五重大礼之后，回来这么一段话：是时候背着我儿子去买玩具了。这应该说出了很多爸爸的心声吧？上一次我们在六一给大家送券的时候，就有好多的父亲说，其实主要是看我自己想玩什么，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 好了，我觉得大家呢，不光有点孩子气，还真有点倔强呢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稍后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赶快想想你自己孩子气的瞬间，同时在想之前先去公众号把那个券领了，好不好？ 对，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就可以领到这一次的大额优惠券了。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

着浪，扬着帆，不是疯狂，因为信仰。人生是一场考验坚强的流浪。失去幻想，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赞赏，但我有定制的主张。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路段，每一次希望，每一次失望，不管多困难，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穿。我听见地平线那一边想，我听见地平线那一边呼唤我，用翅膀终点多远，乘着风迎着浪，摇着帆，不是疯狂，因为信仰终点在我。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呦，今天呢这份早餐送的挺不错的啊，虽然跟虾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个 跟海没什么 关系，但是海洋之心还是很好听的啊。 其实跟海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海里有虾嘛， 就海洋之心，海里有虾，捞出虾，无水焖一焖。 哎呀， 怎么样，最后还是回到了吃上。 我还以为你用的是河虾，原来你用的是海虾呀。 哎，我看到就阿令用的这个还真的就像是海虾，因为大家现在回复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今日份的音乐早餐无水焖虾了。 哎 没有水，就是我在想说用什么样，就是它不会糊或者说怎么样的，也没有油之类的，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放了一点点料酒，再加上虾本身也会蒸发出一些水分，所以这样焖出来的话就像他刚刚说的肉质 Q 弹紧实。 最关键是虾比较好，就好熟， 好熟。哎， 你换成羊肉试试，无水焖羊肉， 就是烤干巴了吧？ 就无水羊肉干。 大早上的吃这个好像也有点太横了。 哎，我们就又说到吃来了，不能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玩啊，今天呢就是跟玩有关系，或者是跟童心有关系。什么时候或者哪一刻，你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孩子啊？ 哎，或者说自己孩子气的时刻，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哇，好多朋友跟我们晒出自己的玩具了啊！比如说欢乐咖啡时光，他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拼的乐高，哎，挺厉害的，这是直接飞出了，拼出了一个这航天器吧？ 厉害啊！ 然 后练习特别厉害，他们家有一整墙的这个奥特曼啊，就是真的是一整墙的奥特曼。但你知道其他人怎么说吗？说你想，哎，练习，你想象一下，你那一整墙的奥特曼头像完全都换成 PD， 每一个都换成 PD， 也挺合适的呀。” 他说：“你是不是想把一墙的奥特曼全部都扔掉啊？” 哎，但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点场外信息 ，PD 是多么有心机的一个人。大家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这一次我们的早晚联动“早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推出的974缤纷玩具节当中，因为每一位主持人都去到玩具翻斗城当中挑选了一份给自己的就是双节的礼物嘛。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 PD 挑了一个这个小盒子，大家就还在说啊，郭鹏就都可以挑，你为什么挑一个这么小的，或者说感觉这么便宜的？但是我们后来仔细的那天趁你不在的时候去看了一下你挑选的这一份奥特曼三周年纪念礼盒，它的价格可真是全场最贵的。 里面有很多卡牌，这就你不了解了吧，就很多小朋友就这个感觉是他们的硬通货，知道吗？ 你知道最没用的就是我那个，就寄过来特别大的一个盒子，因为我是一个找到一个冰雪奇缘的魔镜梳妆台嘛，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价格是最低的。反而你那个小盒看起来就没什么用处的。 你知道吧，里面就两个奥特曼小人，那么贵。 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段视频，就是你那个小盒子打开以后真的过家家。 对对对对对，但是 过家家的小玩具 就这就是每个人的童年梦想啊， 就是每个小女孩小的时候应该都有，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做的，就没有像现在就是像玩具都已经全部给你弄好了。 啊、是可以了，就毕竟你小时候想当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只能披个蚊帐。 对对对对对，就是头上插筷子，然后把蚊帐顶起来。 你看啊，这个用户6339呢，说我儿子最喜欢车，家里的玩具大大小小都是各种车，所以呢，他特别想要一个丰田的玩具车，就是能够回到小的时候的这种时光哈。 嗯，张旭也说，我也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因为我买了很多的游戏机，昨天刚刚又新买了一个，在家里呢，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的漫画、龙珠、灌篮高手等等，都是借着我女儿的名义买的。 女儿还看灌篮高手吗？你听这个名字感觉也不像女儿看的啊。 所以我知道每一次我们在就是玩具反斗城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都是好多的爸爸特别开心的跑过来领，哎，终于找到机会了， 是 给我们家的宝贝儿买礼物了。 但我觉得战神呢就是特别人间清醒，他说你们虽然对这个什么挖掘机之类的这种东西特别的喜欢哈，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跟卡车、挖掘机等工程器械打交道，所以实体看得多了，对这类的玩具兴趣不大。 这现在都已经是就是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吗？ 对，就别人说我这儿有一个玩具，我这儿有台真的。 对，就是男孩子没有男孩子可以抵御挖掘机，我见过真的，我开过真的。 对，然后另外他说呢，所以我对孩子玩的这个实体玩具没有兴趣。战神真神说啊，他说我觉得能够反复玩、能够提高技巧的才是好玩具。比如说今天可以打打羽毛球嘛，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就是把你儿子从那个玩具当中拉出来，做做体育运动哈。 哎，你看，就是男孩跟女孩挑的玩具真的特别的不一样。比如 PT 去了之后，直接选的就是奥特曼；那靖宇选的就是《冰雪奇缘》啊，这都是大的 IP 啊。但是像武迷比较喜欢玩的就是超轻粘土，哎，这最近也是挺火的。而且我就见过那种大神级别的，用这种超轻粘土捏出各种各样就是神奇的造型。哎呀，真的觉得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是跟孩童时期一样的发达和旺盛啊。 哇，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神经过于发达，你可能就会变成胡志鸾廷这样。他说我是一个重度的潮玩爱好者，在我的玩具藏品前呢，或者是收藏到这种玩具的时候，我就会欢喜的手舞足蹈，孩子气十足。这你只是看到一个感觉吧？来给你看这张图。 哇， 他们家电视后面有一墙玩具， 就是他家是没有电视柜的， 对对对对， 他们家就完全就是一个电视墙的体现。 就是那个电视在玩具墙前面吧，委委屈屈、委委缩缩的，是吧？感觉这是我待的地方吗？好像不对吧？ 哎呀，太可爱了！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孩子气，其实除了玩具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孩子气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喜欢撒娇啊，或者说工作当中经常会有一种觉得说，哎呀，我不想干了的这种，就是想要孩子气的瞬间。 但是不行，这时候我得把你拉回来，因为最近要开会了啊！ 又要开会啊！昨天开了一天会啊，开啥会啊？ 我跟你说啊，人保直销车险呢，最近有一个年终的福利会。 这个会优惠的会啊 ，所以这个是超级优惠的，想不想来看一下呀？ 那当然要去啊，这是免费的车主服务，当然要。 对， 所以大家现在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北广，就可以锁定年终的换新礼包了。投保满额就可以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还有 4S 店的免费保养、免费喷漆等多款服务等你来拿。新老客户那加入进来之后还有特别的奖励哦，特别是老客户推荐新客户投保，还有特别的奖励。 是，你看啊，年终呢会这么多，但是这个优惠呢确实呢是非常罕见的。但同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领券大家赶快领起来好不好啊？可以继续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一下974三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奖券了。同时盛邀你来参加我们的好奇队，来战胜他们的顽皮队，好不好啊？ 你先别打磕吧，我们在气势上就输了，好吧？ 那个，我们战歌已经开始了，好不好、啊？ 对对对，我们早秀早安好奇队的战歌响起，来自周杰伦《梦想启动》。 让梦从眼启动，不懂得看谁留着那不同的梦，等你再继续，我当然也不能够做放弃，因为坚持，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你。 你说你大不了成就想要超越自己，我说我的音乐努力坚强考验时代，我说两个时代。 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微笑吧，就算不甘失败，站起来，再重来，把脆弱推开。事情在脑袋，别让灵魂空白。在现在，在未来，我为你。

这首歌一听我就回到了童年时代。 你这样的话，你让我们很多在上班路上收听早安音乐秀的爸爸妈妈很为难。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放第三首了吗？那会儿是真的有人在上学的路上，现在应该都去学校了吧？ 是，现在应该都已经把他们送到这个上学的学校门口了哈。所以我们就是家长可以来听听这样的歌，过一下瘾。 对，风吹杨柳哗啦啦说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小朋友的心声啊！ 但小朋友们现在都已经到学校去了，他们并听 不 到这样的心声。 对，但是我其实呢，想用这个方法呢，让跟大家说，小孩也有特别燃爆的时候，小孩也有特别想变成孩子的时候，那就是在看到玩具的时候呀。 小孩有特别想变成孩子，他不本身就是个孩子吗？ 你不觉得刚才那位小朋友唱歌的时候已经变身了吗？超级赛亚人的感觉哈。 嗯，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孩子气质的，就还是说比较想贪玩，哎，或者说比较喜欢跟玩具相处啊，比较喜欢不讲规则，不像成人变得那么的理性啊，有条理，或者说需要在条条框框当中去做事情等等等等的。 这说的是 大家向往的是这样的孩子气。 这说的不就是那个头上插了根棍子，然后身披了那个蚊帐的你吗？ 就，哎呀，那是。你怎么给我形容的那么不堪？我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可是新白娘子的化身，好吗？ 就是院子里的那个超清新白娘子传奇是吧？ 就我跟你讲，小的时候我孩子气的一面体现，我从小就是孩子王，就是我爸妈去上班了之后，迅速召集几个小姐妹到家里来，我永远扮演的都是白娘子，然后就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我就允许她扮演小青。 然后别人提出质疑说，你说我家怎么着？ 对， 好厉害啊，孩子气。哎，但是你看大家的孩子气呢，确实是就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就是有人说其实 PD 还是挺有心机的，因为现在呢，奥特曼那个卡牌在孩子当中非常的流行了。 对，所以你们终于知道我说的这个 PD 就是很有心机是怎么回事了吧？就当时挑选的时候，大家还都想说，还有人真的好心提醒他说，你要么换个贵点的 啊，不用不用啊，这个就可以了啊。当然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孩童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像卡东呢，晒了一下，昨天特别得意的说，昨天的礼物，你看的这个，哎，美国队长那些手办哈，这个美国队长真的。你确定那个盾不是你掰烂的吗？他那个盾不是从来都掰不烂吗？ 但是还有好多朋友跟我们晒过来了，哎，比如说像无名8059，他说我儿子的这个乐高就是上一次61的时候抢的玩具反斗城的券去兑换来的，上次的满减券已经觉得幅度挺大的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力度更大，而且这是专属于我们974听友的福利。 是， 现在大家赶快去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哎，关注一下，回复一下974就可以领到这一次的大额优惠券了。 对，而且呢，一定是加入到我们的好奇战队啊，各位，这个今天我们要多多马马人， 反正我们是先招募的， 对， 就是 我们先马人啊， 大家都已经是我们麾下的人了。 是啊，CC 呢说双十一，你想我先生挑了半天，你想就是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他挑了一把玩具手枪， 这很正常啊，男孩都喜欢呀。 快49岁了，我还能说点啥？ 那你看看老白，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啥意思？老白也49了吗？ 你们去到我们这一次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看看白姐选的是个什么。白姐不仅选的是个枪，还是个 X 特工金色奥比特战术轨道发射器。 我接下来送那个白姐这首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老男孩啊。 不管了，反正他应该还没有醒吧。 好了，那个反正呢，今天我们先给好奇队马人啊，虽然他们有枪， 嗯， 但是我们有奥特曼呀，是不是、啊？ 是啊，我们 PD 可是心机的选了一个奥特曼3周年纪念礼盒，里面有那么多的奥特曼呢。 哎，是了，好了，把这首《老男孩》来送给所有心中还有梦想、还想变成孩子气的大人们。 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多年时

有两位幸运的听众获奖，所以赶快参与到我们九七四缤纷玩具节的狂欢当中吧。 嗯，当然你知道这个卢卡后妈怎么说吗？她说：“哎呀，老公忙着踢欧冠，圣诞玩具只能我自己选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啊，这一次的这波福利来的特别是时候， 是时候啊， 因为你看，就圣诞需要选礼物，对不对？元旦也需要选礼物，双旦连在一起，大家一气儿不就解决了吗？ 哦， 而且你看，就是每次过这样节日的时候，是我们最想要变成孩子的时候。 嗯 啊，就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强的仪式感，但现在的时候特别想要给自己买一个小的圣诞树啊，或者说买一个这个什么麋鹿的发卡呀，我已经下单了。 你，我刚才还想说你什么，你孩子气的时候是什么？我发现是 anytime。 对对对， 所有的时候只要看到一个节，给自己来点下点单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和我一样吧，来说一说你孩子气的时刻，什么时候想变成孩子？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继续分享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两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年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嘿、hey, 你好，我是郭 PD， 也是你最喜欢的月月鸟小哥哥。谁还没想当个孩子的时候呢，对吧？但是呢，说话就要靠谱。昨天我已经说了运动耳机的前两款，虽然没有收到金主爸爸的经费，但是确实勾起了不少小耳朵们提升装备的兴趣。那作为运动必备的装备之一呢，优秀的运动耳机是运动过程当中的一大助力，有助于节奏的把控和运动过程当中更加的愉悦和高效。昨天已经说过了，从研发设计到具体的使用场景，都和普通耳机有着较大区别的运动耳机，用评判传统耳机的标准去挑选一款并不靠谱。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去看一看，满屏良莠不齐的耳机都说自己是运动耳机的时候，到底接下来我们今天的345号选手的表现怎么样？来，跟我一起看一看 ，Let's get it。Number three， 3号选手。 可以游泳佩戴的入耳式耳机，号称海陆无界真无线，虽然略有修饰，但是呢确实更换了耳塞之后分别可以达到 IPX5 的等级以及 IPX8 的等级。你要知道，使用游泳的专用耳塞 IPX8 级防水足以实现在潜水游泳的时候佩戴了，所以呢日常跑步的防汗水那更是不在话下呀。我们知道水面对于蓝牙信号的阻隔非常大，所以这一款真无线运动耳机呢并非是完全依靠蓝牙来传输，仅支持蓝牙 4.0， 但是耳机本身自带内存以及播放器，在运动的时候可以脱离手机和智能手环等播放设备来使用，作为运动专用耳机几乎还是首选的。来 No.4 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作为其品牌的第四代真无线耳机，本身有着成熟的工艺水平，同样呢采用了贴耳式入耳式的方案，防水等级也提升到了 IP5X 的潜水级别，满满的运动属性。四号选手呢腔体覆盖着柔感的涂料，质感相当好，在佩戴稳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舒适感。No.5 五号选手，五号选手呢是一个国产骨传导技术的品牌，专注于骨传导技术领域，并且逐步拓展到了运动的耳机产品。扫荡式的品牌宣传呢让跑圈当中的每一个人基本都知道这个品牌，而且呢通过颅骨传递音波，佩戴的时候不需要进入耳道，避免了长时间佩戴耳机的时候对于耳道的压迫，所以呢这样一个技术对于接受不了耳机入耳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呢与此同时带来就是一些音质的损失了，外放的严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不过对于深度运动的爱好者来说，耳机仅能起到较小的辅助作用，所以你经常可以在马拉松的现场看到这样一款产品。 IPX67 的防水等级同样呢可以做到在一米深的水中待30分钟都不去进水，正常出汗短时间的小雨使用基本都不可能进水，续航8个小时，没有电池仓，续航的时间足以支持跑完一整场的马拉松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3、4、5号选手，再加上昨天送出的1、2号选手，怎么样？你到底喜欢哪一款耳机呢？当然，一众耳机的盲猜，大家也是云里雾里，没关系，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先去玩具反斗城回复一下974去领券，让自己回到孩子的童年时光。而关注了我们的后花园之后呢，可能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告诉你这几款运动耳机的答案了。当然听早秀这件事情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一首谍影重重的主题曲，音乐一响你就知道，伯恩又跑了。紧张刺激的气氛当中，别忘了戴上你的耳机去欣赏一下 Jason Bourne 的这一首 Extreme Ways。 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I was Running Time。 8:09，想不到这么孩子气的时候，我还带给大家卖耳机。 而且昨天结束了之后，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知道收到了几百条的耳机 PD 的耳机呢、嗯、这个确实不怪 PD 啊，我要替 PD 说说话。其实耳机早就准备好了、嗯、但因为今天有玩具反斗城的福利要送上、哎、所以耳机我们就稍稍往后，哎，就肯定、答应大家肯定会给的。 那个耳机推荐准备好了，耳机没准备好啊。耳机有点贵 啊对对，耳机我说错了啊，耳机给挖了个大坑。 好吓人，好吓人、 你怎么现在反应这么快，都不往里跳。我都没反应过来我挖的是个坑。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孩子气的时候啊，当然呢孩子气的时候有很多，那大佐是怎么定义的呢？来听听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遥想上一次我们聊童年的话题好像还是上一次，距离上一次给大家分享福利好像也是上一次，想着上一次我也是这么说的，那这一次也跟上一次一样好了。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哪些时候你会想着变成孩子呢，那么天真，那么有趣，那么童真，那么熊的时刻，是不是？外加今天还有大大大大大礼要送给大家，赶快来分享，快来互动，别让这一次也成为上一次吧。快来说一说在哪些时候你想变成孩子呢？ 哎呀，这个大佐这段废话文学啊，跟我刚才卖耳机差不多，就是卖了半天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别说你卖耳机，大家会以为你真的卖耳机、啊、 开玩笑开玩笑，推荐耳机了哈。 是耳机推荐，虽然说 PD 这次只是给大家推荐耳机，并没有准备，但玩具我们是准备了的、嗯、 真的准备了很多 这一次我们974的主持人专门去挑选了一下自己比较心仪的玩具、嗯、那么玩具反斗城呢也真的是大手笔哈，给我们准备了好多的这种974的主持人同款、嗯、所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974缤纷玩具节当中就有机会拿走主持人同款。同时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各自挑选了自己喜欢的礼物嘛，这个礼物也是要分一下，你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嗯、万万没想到 PD 价值最高的奥特曼3周年纪念礼盒，何静瑜占地面积最大的冰雪奇缘魔镜梳妆台， 我现在不是在前面吗， 都没有能够登顶。你知道现在谁在前面吗、 啊、那应该是那个老男孩吧。 老白是吗？ 对、啊、 现在排名第一的居然是思蒙的迈凯伦塞纳 GTR 丰田。 你们一定是看中了思蒙的颜值跟身材。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想看思蒙光电变装？我跟你们说，给他投到第一名，他也不会光电变装的。 对，他选的没事，如果你们投到第一名，哎，如果大家都加入到好奇队的话，我们到时候 让思蒙穿的是紧身衣，好不好啊？ 就我偷偷摁着他拍光电变装是吗？这一次玩具反斗城给大家准备了多重惊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得到了。 对， 同时今天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无门槛大奖啊，直接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会领取到这一次的大额优惠券啊， 是 比上次还要夸张。这一次呢是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这个时间是限时的，10点钟之前啊，所以呢大家先赶快在我们节目当中赶快来领取，如果在节目中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嗯、所以赶快加入我们赶快去到这个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公众号去回复974。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4S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 400123456期。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当我们开始道别的时候，再看日记本。 乐队来自于 Blue Waves 带来的 Baby Blue， 什么时候呢能够把这种蓝色的感觉和氛围呢延续到整个所有的群体当中？我跟你说，每次我看到，我想到我小的时候能去玩玩具，然后呢再看看现在玩不了玩具，我就变得很忧郁，就 Baby Blue 了起来。 Baby Blue， 你不应该是 Baby Baby Baby Baby Shark Baby Baby？ 哎呀，对，上次好像还有一个 Baby Shark。 对对对，上次好像还有一个妈妈在教我怎么跳那个舞，那个 baby 鲨鱼是吧？ 就是 baby 鲨鱼啊。今天好多朋友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了最新的一条推送，现在 PD 的这个奥特曼很受欢迎啊，涨势直逼斯蒙啊。 对，大家赶快，今天最起码早晨让我这个好奇队赢了他，好不好啊？打不打得过再说，好吧？ 这次玩具反斗城给大家提供了五重大奖，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啊，不管哪一重哈，大家参与进来一定要加入到我们早秀好奇队当中。因为这次我们是要跟王牌队 PK 的啊，怎么能输，对不对？ 是我们是好奇队啊。当然呢，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什么时候你会能变成小时候？我发现，真的所有人基本都是看动画片或者是这个就是拿手办的时候啊。你看，有人能给我发来这样一张图，来看这是谁？静宇， 这是路飞， 小悟空啊。 啊，这是小悟空啊， 这是孙悟空的小的时候的。 那他们为什么头发都呲出来？哎，你不觉得很像路飞吗？ 哎，你怎么提出了一些我从小都不会想的问题呢？他呲出来不是很正常吗？但我跟你说啊，就当年看动漫觉得小悟空这发型超帅，但是大概10年还是零几年左右的时候，有段时间有人就把头发真弄成这样， 我就接受不了。 日常生活中吗？ 对对对 对 那也好奇怪啊， 就炸出好几个鸡毛掸子。对对对对对啊！ 用户7016说，我闺女特别喜欢恐龙，对于恐龙的知识如数家珍，几乎把能买到的所有恐龙玩具都买到手了。我觉得你闺女肯定很喜欢玩具反斗城。你知道我们当时去了之后，整个货架各种各样的从小到大的恐龙全部堆满了。他说每天他回到家之后，必须要把所有的恐龙都排一遍队形。洗澡他都要带着一只恐龙一起洗。 排一遍队形可还行啊？ 关键是洗澡的时候还要挑一只，要一起洗啊。带他出去玩几天，回来之后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恐龙挨个摸个遍。我理解他是在跟他们打招呼，所以孩子的世界真的是太单纯太美好。看到他这么沉醉，我自己也非常的有代入感。片刻的童心就是每每回忆起来的温暖。哎呀，说的太好了， 姑娘这么喜欢恐龙。去搜一下那个于叔讲地理，去听一下，里面对恐龙的知识也是如数家珍啊！ 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那么搜索一下于叔讲地理，可以找到月月鸟的另一重身份；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那可以回听早安音乐秀无时无刻。那当然呢，目前正在排行榜当中，应该不出所料也是第一位的吧？我们相信各位小耳朵啊！那么来看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当中，来跟众多的小耳朵一起来。聊一聊，哎，这一次你是如何想要回到孩童时代？什么时候你会特别拥有孩子气呢？ 好了，孩子气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往后蔓延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孩子气的时光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张若昀、李庚希、胡军等人领衔的主演的电视剧《雪中悍刀行》宣布定档，是不是一下子把孩子气都给撇光了？ 哎，我觉得一点也不。你知道、 啊、 小男孩除了喜欢就是恐龙还有奥特曼之后，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 张若昀吗？ 不不不，枪啊、刀 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小的时候就是玩具剑啊、玩具刀什么之类的。哎呀，小男孩不要太喜欢。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大家都互相就是什么天龙八部，就是 比武什么， 就比武什么，就是打狗棒法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用各种招数。我每次上来就轻轻的拍那个人下，那人说干嘛？我说化骨绵掌。 但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排山倒海、回花点穴手， 你那个都比较厉害，但我们就 什么乱七八糟的， 轻轻的拍一下。 哎呀，我们要说到的是《雪中悍刀行》已经正式宣布将于12月15号登陆 CCTV 八套黄金档。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其实也在片中可以看出一点点周星星版的韦小宝的感觉啊、 哎， 完全不像片名一样的江湖气和武侠感、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苦学武艺、闯荡江湖，最终成为合格接班人的励志的故事。 啊，有这种别样的世界，他们在雪中。我本来就昨天准备一首《雪中情》来着，后来想有点老，我们就把这首稍微年轻一点的《认真的雪》来送给大家，好不好？ 今天晚上可能真的会下一场非常认真的雪啊！昨天是大雪节气，那么今天北京城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迎来雨夹雪，北部和西部可能还会有大雪，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做好保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哎，刚才呢，你刚才去开那个会去了是吧？ 啊，优惠嘛，忽悠我。 哎，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说，你看现在已经到12月份了， 嗯， 我特别想了解到的是，你有车嘛，对吧？啊， 嗯， 但是你有没有那些没有投保的朋友们，他们都怎么样了最近？ 那当然是去抢人保直销车险的年终换新大礼包啦， 也还是优惠的啊！ 哎，因为投保满额呢，就会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等车种刚需的好服务， 嗯， 还有 4S 店保养、喷漆、验车等多款投保好礼呢。 是， 人保直销车险的老用户们也别闲着，因为你如果推荐新用户投保的话， 嗯， 你们俩都有福袋抽奖，100%中奖啊！ 是， 这次我必须要自己安利一下， 嗯， 就这段是稿子里没有的，因为我最近确实特别不小心的在倒车的时候把车给撞了，然后我就打电话，因为我正好。投的就是人保，打电话之后人保的服务特别好，像我刚刚提到这些换新的礼包，上一次的时候我不是已经领过了， 嗯， 这次是直接修完了之后他们还打电话，因为我在上班特别忙，他们就说啊，你有没有时间过来取车，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得等到明天什么，他说但我们可以给你送车，嗯，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不用，这是人保送的礼。 哇 是不是， 厉害啊， 是不是 你这段稿子以外的内容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精彩，嗯，那接下来呢又是稿子里面以内的内容了。大家现在赶快拿出手机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回复一下北广， 嗯， 就是北京广电的北广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年终福利会的活动现场了啊！ 赶快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北广。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上热情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的这一位叫做有长进，我非常喜欢。 嗯， 最关键的是，他今天要演绎的是什么呢？请回答《1988》的中文版主题曲。你不要担心，我这。哎呀，我现在已经激动的不行了，你来说哈。 哎呀，这个电视剧《请回答1988》怎么说呢，在早秀里真的是被 PD 暗头安利啊。 暗头安利。 真的，什么叫暗头安利，你看这部剧你就知道了。 是，当然呢，这个是2016年播出的韩剧《请回答1988》啊，我觉得我还好，我真的只看了一遍，真的，我上次问有人，就是每年冬天都拿回来就下饭的时候重新看一遍哈。所以呢，这部剧也在很多人心中深深的埋下了种子，当然 OST 也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主题曲你不要担心的更是剧情的灵魂所在，但是一直只有韩文的版本嘛，对不对？ 嗯，这一次呢，有长进演绎了中文版本，你不要担心，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也重新定义了经典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相似的旋律，不同的文字，也让听者回到了2016年，再度聆听，再度感受穿越时空的梦幻联动。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纷扰，就让我们唱这首歌谣，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底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

게 없어 재미없잖아 오늘은 못 참을 것만 같아 나는 원하는 거 아니면 돼 来自于 Yuha， 但是刚才呢说到了1988那部作品啊，有人呢听到这首歌曲都哭了，就是觉得在这样一个冬天，冬天其实真的特别适合看那部韩剧1988。怎么样？又一次恩仇安利。 我决定先 听，所以我还带一首韩文歌曲， 有长进的那首歌曲，你不要担心，真的很好听啊。其实当时的时候，有长进因为通过选秀出身嘛，所以大家其实对他的唱功有很多的疑虑。当参加综艺节目，然后自己演唱了一首《飘向北方》，哎，当时的时候也是跟纳吾克热合作，而且是在就是替补别人出场，被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之下，顶住了压力，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唱功之后，就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参加很多的一些宝藏的歌曲，比如说像《昨日清空》啊，还有这次演唱的这首《你不要担心》啊，哎，都挺好听。 对， 拉入到歌单 list。 是，有长经理也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宝藏歌手啊。当然呢，更加宝藏的就是你那颗闪闪发光的童心了，还是得要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童心那个话题当中。 闪闪发光， 闪闪的红星。 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要有光是吗？ 对对对对。 哎呀，今天 PD 选了个奥特曼，可真的是把光从头举到了尾呢。 奥特曼一天啊，当然这个你看妹说，我们家姐姐呢好爱超轻粘土，看今天是妹妹2岁生日，这是姐姐给妹妹捏的生日礼物。 哎，这个 捏的好好啊。 对对对，很有艺术感 啊。对， 小辫子。 对，这个放到我们这儿那就是绝品了啊。 特别的可爱。哎， 是。 还有今天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这次我们974缤纷玩具节的五重大礼啊，玩法非常的多。那节目里面的时间有限，没有挨个给大家介绍，但想潜力商说，哎，号召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公众号文章里那个集赞活动，看着超级赞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转发一下我们的这条全新的推送，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条974缤纷玩具节的海报，转发到微信公众，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然后号召听友来集赞。这一次呢，大家攒集赞了之后可以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么集赞前几名的选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12份的1000元大奖，以及最终可以代表早秀好奇队和王牌顽皮队去1分钟限时抢购的大礼。 那个1分钟限时抢购大礼的时候呢，到时候大家可以过来跟我切磋一下啊。 PD 也要去抢是吗？ 我可以代替你们去 站到通道上，还让别人怎么过？ 我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招。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好想参与这一次。但是我们是裁判员嘛，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对不对啊？ 五重大礼等你来领，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比较孩子气的时候。什么时候呢？你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下孩子气的时刻。 是，那接下来呢，继续给你们把孩子气的这样一个感觉往后延伸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中文主题曲，来自于周深的声音《夏日有晴天》。 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温暖细沙，小摩托 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画，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整个夏季幻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会解开的谜语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多幸运在这个夏季幻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理想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理想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哎，早安音乐秀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北京的这些好玩的地方啊。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推荐榜单最近呢是在北京发布了，包括了北大红楼、北京环球主题度假区，有人去过两次， 这是我二刷的那一次吗？ 对，还有呢这个在内的十大主题，共计100个网红打卡地已经纷纷入选啊。 其中呢也包括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艺术、街区、园区以及新消费场景等等。比如说自然景观的八旗洞景区、影都花海，人文景观的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还有奥肯尼克家庭农场、新消费场景的爱乐会艺术空间等等啊，总计有100个网红打卡地，大家可以趁着2021年的尾巴赶快去打卡一下。 嗯，你看，就跟你去二刷不一样，我觉得 怎么？ 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一个人的北京。哎，我还是慢慢的去刷一刷这些网红打卡地吧。 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魔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去到环球影城的打卡攻略了。 就是我拿着你的攻略一个人去是吧？ 照着玩就行。 好凄惨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一个人的北京》。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 情，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好妹妹带来的一个人的北京。今天呢，有人说大表是能听到这首歌曲 emo 了，洛西面说。当然也有人说啊，这首歌好好听啊啊。佳木香说，怎么说呢，大家如果觉得现在是个 emo 的时分的话， emo 了吗？来，我来救你，让你一分钟就不 emo。 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因为今天早上一直跟大家说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回复974可以直接领券嘛，但是还有好多太爱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小耳朵回复了974，应该也已经收到了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一次974缤纷玩具节的海报。 是， 哎，那这一次呢，除了974缤纷玩具节各个主持人都跑去挑选自己心仪的礼物之外呢， PD 也公布了今天挑选的是奥特曼，对不对？ 对， 还在这个小单元当中说了自己想拥有一件紧身衣，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的小耳朵们已经把 PD 穿上紧身衣的样子 好讨厌。这张照片我跟你说，哎呀，要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这个去领券，你知道吧？ 对对对， 我都不想放出来啊。 加码送上哈，所以现在回复一下974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除了可以收到我们详细的领券的路径之外，还可以收到一个穿着紧身衣的 PD is watching you。 好吓人 ！PD is watching you， 领券了吗？赶快去关注 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就可以了。 对，大家一定记住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之前，所以现在呢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没有领券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一下974来领券。最后呢，我们来放出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小阳，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不管你在成人的世界当中有多纷杂的生活，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是属于你的孩子心的孩子气。 哇，这个上升不是我来的吗？ 那你接着上一下。 上不去了。 上不去 了。上到顶了。 那就回复一下974，看看我穿着紧身衣的样子吧啊。好了，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节目，我是郭鹏。 我是静怡。 哎，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紧身衣的 PD 太下头了。 哎呀，你好讨厌啊。要能快乐生活，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已习惯不停跌倒，也学会爬起来奔跑。我要告别我的家，穿着整齐古板的衣裳，说着拐弯抹角的话。是不是总会有条路属于最真实的你？它不一定最安全最好走，我要一直仰着头。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就算我不懂他们说的世界，也能快乐生活。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习惯不停跌倒，也许会爬起来奔跑。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就算我不懂他们说的世界，也一样能快乐生活。永远像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好呢？也许我已习惯不停跌倒，也学会爬起来奔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